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我翻到第三节啦，我哋睇埋段片，啊，好靓喎， 唔使我哋喺度嘅， 系啊。 香港民主運動咧，過去咁多年，我唔會用錯字係去形容咁多參與。 哇！你話呢條粉腸度咗幾耐咧？呢、這個摩托安神 聽唔到佢講嘢啊！屌， 邊一啲嘅策略咧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嘅？特別係喺過去如何將全港議題扣連埋地區議題，橫向地連結社區，做一啲心耕細作嘅地區工作嘅同時，係將政制嘅問題扣連埋一齊，民生民主嘅議題咧。是歷久不衰的，必須是透過捲入最多的市民去參與的話，才能夠壯大得到民主運動，產生足夠的政治影響力是去影響政府的施政。2003年的50萬人上街的車大遊行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實踐來的。新民主同盟過去一直是相信心耕細作和社區維權這個路線，這個是民主派面對現在威權打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出路。現在接下 來好好嘢，好嘢，停一停先。 這個是韓連山韓 Sir 認為滿分的答案。 黐撚線，即是我問兩個很簡單的問題。第一，范國威你做過立法議員的嘛？既然你咁識呢啲所謂叫政治議題同地區嘅運作扣連，咁我問你，你做過嗰四年香港有咩改變？ 佢冇話自己做錯啊，所以佢頭先咪咁講，我冇用個錯字嚟。 第二，接翻你呢個問題，如果你做啱，點解上一屆選舉你會輸？ 因為冚家富咯。 咁即係點啊？ 即係佢冇將啲能量傳出嚟。原来喺家父嗰度咯。 喂，阿哥，连呢个新东呢个区啊，你都搞唔掂啊！即系我唔理你有冇郑家富，个问题就系话，当你选咗入去嘅时候，你面对嘅系全香港人啊嘛。你如果呢一套你做得啱嘅话，你新民主同盟应该有好多个地区位。第二，你应该系赢翻自己立法会议。 区议会已经赢咗，真系唔少噶，二零一六十九几席。 啱， 泛民得第， 所以你应该话 民主党边有佢？ 唔系，所以你如果佢个答个 context 系咁样，你应该话，我希望喺立法会争取更加多资源，喺直选嘅新界西、九龙西、九龙东同港岛，都要扶植更加多新民主同盟嘅地区候选人出嚟选举。 系啦，我就唔信五区， 我就唔信，如果五区都有新民主同盟，冇五个位。 唔系，应该咁讲。我唔信唔信五区都会有五个冚家富出嚟，最多一个啫。 屌啦，识咁啊叫直接啊嘛，答得。哇、哦，你又同我讲飞机大炮，仲系印证咗两个自己犯错，去印证一个自己认为答得啱。喂，你如果得嘅，你如果呢套系掂嘅，你新东位都唔使输啦。即系先唔讲系咪橡筋裤出嚟，所谓叫戒你票、扣你票，而系话你如果系真材实料，你而家知道万事万灵嘅话，点解你会输啊？万成咁啊，万事万灵咯。嗱，你见佢会输波咩？到而家和咗场啫嘛，就系、是、每一次攻你都入你三四球，曼联守得咁好，诶、欸，我哋都有卢卡古，都有帮我入咗两个助攻。喂，呢啲叫实力啊嘛。咁你如果系俾人戒下票，你又会输；俾人攻击下，你又会输。跟住民主派出嚟选，你又话自己唔够票嘅。喂，你有冇五个范国威啊？即系摆晒你五区度选好过啦，大佬。不如选39个范国威入去都选35个范国威入去算数啦，不如。咁就最好啦，系嘛？咁问题就话而家你输咗， 我 好 期待彭海帮选新界西嘅系，即系好精彩啊！相信佢， 即系嗱 ，no offence，no offence，no offence， 你真系输咗，唔使讲嘢咁样。 啱，喂，选举就系得一样嘢，就系赢同输，仲要系你而家讲紧，我而家问你一个咁 practical 嘅问题。点解我问佢，即系点解我系第四次赞嘅问题答得好，而系你答啲垃圾答案系无所遁形噶。第一个已经系咁。第二个范国威，你又系俾埋一啲自己觉得所谓叫 model answer 噶啦。问题就系话你用紧一个自己错嘅 case study 去答一个咁嘅答案。 唔系，我谂到呢个节目可以做啲乜嘢啦？我哋用肥佬礼嘅名义去问呢三位候选人，再答一次呢个问题。 嗱，俾啦，嗱，唔好，即系因为嗰一分钟咧，即系好紧张啊，虽然喺，但系又第一次初选论坛，唔知咪最后一次啦，系咪啊？我哋 有几钱搞啊，先生？ 十年后再一次。 我而家再嗱，书面谂清楚啦，书面再答一次。 你帮埋啊， 我帮埋啊，秀贤姐姐先。话说阿李思怡会唔会揾佢做伴娘咧？ 你有一分钟时间，真系提问。咁咧，我望到啊民协机构喺下边，咁我就谂到我哋民主运动系边度嚟嘅？民主運動其實是透過居民運動和社區運動而起，所以我們最失策的位置呢，我不可以說最錯是最失策，最失策就是我們失去了社區這個戰場，不論在80年代還是03年，我們試過區議會大勝，但現在我們在區議會裡面，我們是被扭轉，我們是處於劣勢，所以我們最應該現在去做的就是我們應該由五條路線去重新做起。第一，在社區路線裡面，我們從是要社區的連結重新做起，社區經濟重新做起。第二就是經濟方面，我們要自強包力實力，包括講緊香港自己的經濟實力和其他地方互相經濟的合作。第三就是文化方面，我們要抵擋一些劣質的文化。第四，體制方面，我們要盡力去攻佔各級的議會，令到我們體制裡面有力量有話語權。第五就是國際方面，我們令到國際知道我們香港處於什麼環境，令到他國際可以支持我們香港。 好，教授，謝謝你。 他答上，他答敲咪答到未咯？咪俾到，咪俾到方案俾你。 你唔明我意思，你唔明我意思啊？而係話你嗰樣嘢，你講完敲之後，我聽日可以即刻做到。哇！咩增強咩經濟咩國際要令到人哋更加關注香港？你而家香港仲未多夠新聞咩？你覺得國際唔知香港發生咩事咩？ 我哋邊打黃之風推佢上去做立法 院要幫咗你。就幫咗你啦，你就算要推到黃之鋒去攞諾貝爾和平獎，你係推到就推到，推唔到就推唔到嘅咯。我唔明你呢個姓張嘅，你可以幫到大局咩事？ 你唔好講講清楚。我哋唔係要推到黃之鋒啊，即係你擒住佢咁樣，你講到佢好似係 我睇得多嘻嘻嘅啫。喂，如果你係咁可以就係、是、所謂叫做進佔各區議會嘅，我即係我而家問啊， 好贊成 大講。 咁咪係囉，我哋進佔人大囉，都係呢條路線啫。 咁唔係每一屆區議會我哋都盡量希望多啲人去選㗎喇咩？去到最後即係區議會選舉最後報名嗰日，我相信每一個政黨你只要搵到啲 candidate， 所謂叫有少少地區關係，你去報名任何一個政黨一定收你。你使乜阿山卡拉而家咁早要動隻白架喺後面啫，唔需要做啲咁嘢嘅。 咁樣冇大王。 要睇有眼睇啦，即系我唔系，即系我唔系话去 blackmail 任何人。问题就系话呢啲嘢其实我哋一路以嚟已经做紧噶，张生。你而家即系你而家话俾我听五条路线，我都系问一个好捻简单嘅问题。我可唔可以听朝实实际际六点钟，我有一样嘢可以而家即刻做咧 ？OK， 你停一停先。OK， 我哋问下嗱，你有个标准答案嘅， 冇 到眼神喺条问题。 你讲下， 你问下我嚟问下租身嗱，如果呢条问题问你啦，香港民主运动最错喺边度？有咩办法去扭转呢个局势咁样？咁你嘅标准答案系咩咧？ 最错就选咗郁敏入去啦，因为佢散播嗰种攻击同路人啊，同埋做乜都冇卵用我。 我觉得呢啲先系答案。 最后就系我讲嘅啫，咪散播咗一个好卵假，同共产党一样讲到啲好卵假大空，但系做唔卵到嘅嘢啊！去散播一啲信息，去咗民主運動嗰度啊，跟住結果你係完全否定溫和路線啊！我覺得溫和激進可以兩步路走啫，但你唔使完全否定溫和路線。咁總之佢就係一個講到有理冇我咁樣咯。 我覺得呢啲先係 candidate 嘅答案。喂，你而家做緊立法會選舉辯論，唔該你俾一個與別不同嘅答案俾我啊！你唔覺得嗰三個人都係講緊一樣嘢咩？政治同地區冇關啊嘛，即係過往呢幾年就係做得唔好，又或者呢二十年做得唔好啊嘛。於是佢希望做咗立法會議員之後，就希望呢一樣嘢做得好啲啊嘛。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廢話嚟嘅，係個即係我坦白啲講，係個個都想做，只不過個個都唔識點做啫。咁如果係個個都做得唔好嘅話，咁梗係有個原因啦。即係我再講得坦白一啲，就是、因為資源唔夠咯。即係你問我去一條屋村度，你要 sell 啲即係所謂叫屋村師奶點樣去投你票，無論係立法會好。區議會好，唔好意思，我就去派個種，你哋去派個種咩啊？派個種咧，啲師奶會問你：喂，你喺嗰邊派種啊？我住喺天池，你喺天耀派種咁撚遠啊？要搭一個輕鐵站啊？我唔攞呢只種啦！阿民建聯喺送到上嚟啊，揾人送種送米送到我門口啊！呢啲嘢叫地區服務啊，人哋就係要呢啲地區服務。你泛民有冇個政黨可以有咁嘅資源做呢樣嘢？ 而家就係你冇錢做唔到啊嘛。 只能夠喺個別嘅區度有啲做到嘅，即係嗰啲區咪做到咯。 啱啱係啦，你如果係有錢， 送粽上門， 送飯啊，係淨送粽、送月餅，乜春都係送上門。呢啲先係地區服務啊嘛。即係我唔係去落一個道德判斷，呢啲地區服務係啱定唔啱？而是我而家同你讲緊，如果你真係想做好地区服务，所谓叫进占各级议会，想区议会选亲都会赢嘅，你係要有钱。咁你而家话俾我听你冇钱你要咁做，我就係唔明如敲你点样做呢？即係今日阿山卡拉喺个 Facebook 度留咗个问题，即係我又觉得问得好好嘅。喂，乜而家中产所谓就係关心呢候选人，即係唔係係叫嗰啲叫地区装脚地区干事，即係捉唔捉到老鼠嘅咋咩？吓、啊，梁美芬就系咁样上位嘅咩？咁我即系我真系可以好坦白同你讲，唔系啲中产所谓叫选民政治冷感，我只系话俾你听，啲中产选民系非常之明白而家所谓叫议会胶着嗰种状态，佢会明白你，你选个立法会议员，喂唔该，你有几多票投啊？而家要功能组别分开点票啊，你点样投都系投输噶啦。咁我想问你，我选多个泛民，选少个泛民，对我嚟讲冇影响啊？成条泛民阵线系得一样嘢要保，即系要保住嘅啫，就系保住个政改嘅否决权。如果唔系提政改，每一样嘢都系一半就已经系过到嘅。咁我问你，个立法会即系你仲有咩需要？所谓叫讲到你自己一个人选入去，可以啊，即系叫扭转 个 局面咧。 关系到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关于议事规则，即系修改咗。嘅话系咪就等于呢一个末日或者即系结局咧？呢一个问题上面，其实呢样嘢就同而家讲嘅初即系初选之后嘅补选系有好大嘅关系嘅吓。咁、嗯啊因为我见到喺花生 group 有网友问啊嘛，即系话 share 咗我哋啲以前啲老友啊亨利啊嗰啲喺同阿林康正啊喺佢哋咩系咪仲有啤梨漫步？啤梨漫步唔系执嘅咩？by the way 系。但系 anyway， 即系佢哋仲有 噶，你个网号 系啊，咁仲有即系节目 警告我哋噶，仲睇真系屌，我成日慢慢搞个扑街就搞呢啲咁嘢啦。 系啦，咁就 阿曹总又好啊，中意播苹果动新闻噶，咁啊成日好多嘢。 咁你唔好怪阿曹总嘅，因为阿土伯叫佢播啊嘛。你估苹果会告鸠我哋咩？咁真系唔系苹果唔系告鸠我哋，系第二啲人听版权先好嘢。 跟住点啊？ 系嘛？咁即系话有网友亦都系提到个问题。咁即系而家喂泛民，你如果冇得拉布嘅时候。咁我哋仲要个位嚟做乜嘢呢？咁样嗱，咁呢个又系分即几个层次去答呢一个问题嘅啫。 系 吓，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呢个议会冇用嘅时候，第一件事咧，阿亨利或者阿肥亨，或者林康正，呢啲人士咧，就唔应该追问泛民先嘅。第一件事应该追问郑松泰先嘅。喂，你仲有个1:69嘅人喺议会入边噶嘛？系咪？你问债系咪应该问咗佢先咧？第一件事唔系问阿范嗰啲嘢。我都见到好多人，即系写文就话，哎呀，或者呢、這个又呢个抄翻啊，当年郁文英姿勃发喺旧立法会嘅时候讲紧呢个当年啊公民党或者民主党支持呢个修改议事规则嘅嘢，就话你家呢班泛民仲有咩面目去讲呢个捍卫议事规则啊？咁样，喂，第一嗰班两班人嚟嘅。全部都已经作古咗噶啦，系阿杨岳桥而家讲修改即系捍卫议事规则有咩问题咧？请问系嘛？第二就系而家讲紧嘅，你哋不外乎都想讲嘅议会冇用啊嘛。咁叫议会冇用，唔该你叫郑松泰请即系辞职先啦。第一件事，喂，佢如果佢一早辞职啊，讲紧系佢旧年 要一区公投先啦， 四区啊。如果旧年吓喺呢一个唔系旧年，今年姚松炎同埋阿罗冠聪放弃上诉嘅黑都宣布我辞职，喂五区公投都有四区公投啊，三月三一嘅时候，加埋世界赛啦，而家肥佬仔就唔使吊吊揈啦喺度系咪先？ 系啊，我冇票投， 系咪？你都有四区公投啊？你话议会冇用啊嘛？你嗰阵时你叫我总辞。阿鄭松泰系咪先？你自己唔辭先？ 鄭松泰好有問題啦，即系拆開少少啦，即系佢選舉前就要話五居公投啊嘛，全民制憲冇咗啦，跟住選舉當日就話第一件事要打到肥佬禮啊嘛，咁根本佢兩樣嘢到而家都冇諗做過嘅。 唔係佢就係兜口兜面話啲選民好撚蠢嘅啫嘛，佢擺明就係呃鳩咗你咁點咧？佢係覺得你好撚蠢啦，你係俾佢呃啊！而家佢就係抗爭唔撚出現啦，咁點咧？ 乜我都唔知佢搞乜撚嘢喎條友。 你唔想知佢搞乜撚，佢就呃鳩咗你咯。你信唔信呢件事？ 包括所以而家最呃得最多嘅就系所谓当初支持本土嘅群众啊嘛，同埋嗰个群体，包括你哋班本土嘅 KOL 系咪先？吓双思达啊，肥亨啊，林康正咁样样，喂，你第一件事唔系应该问责郑松泰先嘅咩？系咪？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喺呢个议事规则 系就算修改咗之后咧，其实你照样点解而家阿何君尧啊，或者阿呢一个阿谢伟俊都话，即系点解差人要可以警察可以入嚟立法会执法啫？因为佢仲有你可以冲出去占领呢、這个主席台，或者系泛民。如果啲议员系做一啲更加激烈嘅行动，个会仍然都系要停噶嘛。只不过佢哋要有觉悟，要面对一啲刑事嘅责任咁解嘅啫。咁呢样嘢其实都系。是引申到去第日的选举入面，而家是好清楚，你见到你入到议会要抗争的话呢，你个成本是会更加高的。即至少一定要几单官非是会前身的，就唔止用。 郑容泰有冇官非起身 啊？ 冇啊， 郑容泰好似冇。 被人 DQ 了。不是搞定了罚了钱嘛，盗刷 插插国旗一单嘢。 就罚了钱啦，是啦，咁样。咁呢一样嘢其实都未必是呢、這、一个即所谓嘅末日嚟嘅，即系好似学阿老祖宗郁文所讲咁啊，梗要打人噶啦咁样。其实唔需要打人嘅，系咪你反台或者你冲去？佢而家唔系占领主席嗰个位，唔系大口狗坐喺佢个位嗰度，即系呢一个抢咗佢支咪。上一个礼拜停会就要成班人行去台前面，个会已经停咗咯。咁当然佢哋觉得有仲有呢、這个即系枯笋位系俾你停一日会冇所谓啦。咁所以下个礼拜疯狂咁开会啦。系而第三样嘢，亦都讲紧同选举最大嘅关系。亦都回答翻，即系网友甚至呢班即系本土嘅主张嘅人士，话议会抗争冇用。嗱，我唔问你有啲咩方法去取代，即系有啲咩实体具体嘅方法，系去即系好似阿肥佬黎问你哋咁样，咁唔去再选嘅时候，咁有咩方法去做啦？咁样你哋又唔勇武抗争啦，系咪先？而家阿教主都讲啦，系咪？呢个唔系一个退却嚟嘅。系嘛？呢个喺个沉潜一下，大家系咪 将啲能量吓储存喺储存下 先？系咪？咁做咩啊？就系储存啊！咁样我话俾你听，喺呢个全面管治权底下，系嘛？我哋至少有10年要挨，而都系讲翻嗰句，根据翻台湾人哋民主党嘅经验，就系所有有选举嘅机会嘅时候，都要走去选，因为每一次选举就系等于一次公投。去否决你的全面管治权。每一次选举，当你用晒所有的横手，甚至你熄灯换票箱都好，我的票数都是赢，你都是选你的时候，其实每一次都是对你的共产党的全面管治权，对你习近平是一个公投来的。而且顶住呢度，系选举已经唔再系。 讲到啲咁形而上，我谂啲好实际嘅嘢咯。 系， 因为你就系因为你立法会员有公权，你可以睇政府好捻多文件，你已经监察咗好捻多，你呢样嘢已经无可睇到。如果你系一个普通人，鸠一碌柒一碌，你唔会让到政府官员睇，乜都唔得，根本系好大分别。你有公权力过其实立法会议员， 咪就 系你每日开会睇好多文件，好多嘢知噶，你可以选择百分百俾传媒知噶，可以拣噶，好多嘢知噶。个立法会除咗投票之后，你嗰个审议嘅过程其实系令你掌握到好多个政府运作，都好好咁监察嘅。 就算好似有啲佢哋可能会咁讲啦，肥亨就话：，而家啲官员唔答你啦，因为立法会有个主席吹黑哨啊嘛，啲官员完全唔捻答问题。 唔系噶，好少噶，嗰啲系个别政改真啊，一般其实官员问乜答乜噶，基本上个文化系咁噶。 嗱，呢个就算好似你咁样讲到，即系。肥亨，我哋讲到呢一步都好，我想指出嘅我嗰个思考嘅模式就系话，而家个选举本身就唔系一个手段啦，你可以当系一个目的嚟嘅，就系顶呢10年时间，有得选嘅你都去选，选赢你，呢个就系大家我觉得即系顶住道气嗰个关键所在啊！大家可能会有啲人亦都系，我觉得人之常情嚟嘅，即系会话系咪先？咪做咩都冇用啦！而家系咪先？咩都改晒啦！跟住即系冇民主，再冇个运动，冇个目标啦！咁样样呢样嘢，我觉得系正常嘅。 即系我形象啲讲出嚟啦。即系假设你一个立法会嘅大选，而系冇一啲所谓叫你认得嘅民主派入去选，系得啲九唔搭八嘅人入去，话俾候选人听自己支持民主嘅话咧，你基本上系香港人冇办法去用票数去表达佢对民主嘅支持，你是不可以冇咗呢班人去体现佢哋所谓叫佢嘅 preference 嘅。而家你睇到嘅系咩嘢？系个立法会失去功效。即系简单嚟讲，佢失去功效系某程度上嘅。即系譬如你而家讲司法制度系咪失去功效？其实我自己讲过噶啦。一件事，你系讲紧阿爷想入你嘅时候，你入唔入到？如果你用呢种角度去睇嘅话，香港司法制度就系全面失效。因为无论阿爷系想用咩方法，几时入你，佢都有机会入到嘅。吓，佢可以做，即系佢可以做一样，佢释法都可以释到一摇。你原本冇嘅罪去 DQ 你嘅，呢啲系叫阿爷想入几时入到。 問題就係話你究竟喺香港犯法差人仲會唔會拉呢？嗰樣 day to day 嘅 operation 呢，香港喺呢一方面嘅司法制度仲係完好嘅。起碼就係話阿爺唔可以直接向任何一個法官去落 order。咁所以你問我。都唔係樣嘢落得到 order， 因為佢始終 或者咁講， 係 真 係 全面 啊， 可以好由手指揮手指咁樣係好從心所欲地，佢都要經過幾重。 即係西環對香港嘅影響都仲未係好似大陸共產黨咁，可以打俾個法官，我要你點判就點判。 嗯、即係唔係打俾個法官，係黨嘅決定嚟嘅嗰陣係。 即係當你知道呢一樣嘢仲未死到最後一步嘅時候咧，大家係有必要繼續頂落去。你如果唔頂落去，可能三五年之后就真真正正阿爺可以直接打俾个法官，叫个法官点判。而香港系冇人 say no， 你冇咗呢班立法会，即系喺立法会工作嘅民主派议员，你就系 say no 嘅人嘅声音都冇，你就系话俾全世界人听个立法会里边只有 say yes 嘅声音。咁香港就只会变咗共产党同北韩。你如果觉得立法会冇用嘅，你就应该咁样宣扬。但系问题就系话，咁你咪即系。而家就可以咩都唔做呢？唔係，而係话呢盘棋就算係烂棋都好，你都要继续捉落去。即係 佢哋又做緊嘢呀，咪打压民主派囉。佢又觉得为咗建构好嘅香港係需要打击民主派呀，咁呢样亦都係建制派换嘅思维嚟㗎嘛。 即係所以点解我会话即係叫做中产，佢唔明白香港，其实中产係非常之明白香港，即係只係有时係太过心间细作，又或者太过你嘅思维係 engage 咗呢个政治圈，你係唔明白一般人去諗乜嘢。即係博返嗰个选举论坛去讲，你呢个选举论坛讲到尾就係为一班所谓叫自称黄丝嘅一个泛民光谱去搞个选举论坛。孤物论你点样搞，搞得如何成功，你问啲问题如何有意义，你答得有几好，你都个泛民光谱里面讲，你话55又得，你话50又得，你话45又得，新东嘅话你话60又得 ,65 又得。任你噏，你都有讲緊泛民光谱嘅人。好啦，泛民光谱嘅人有几多呢？香港有700万人，有350万人唔系选民。350万系选民嘅当中有一半系建制派嘅。咁你问我，你范国威你少少嘅范国威代表过呢个光谱嘅几多票呢？喺新东嚟讲就系27000几，即系连嗰度最低门槛都入唔到。咁我而家问，如果有人问我所谓叫香港20年嘅民主运动有边啲嘢叫做得最唔好，就係、是、你永远将个民主派嘅选举定性为一个非黄即蓝嘅一个选举。唔系我就一定系你，一定系我憎你嘅。然之后有人喺泛民力局光谱里面，就係、是、话你系叫温和泛民，又或者你系叫妥协嘅，我就叫讲原则嘅，所以我就去质疑你啦。永远个选举就系睇呢啲嘢。 讲咗好多次，其实系真系仲有中间选民喺度嘅。 你有冇人可以夠胆行出嚟，就系话俾人听，我喺呢次选举，我就唔同你泛民搞初选，我就要行出嚟，我同你建制派抢票。有冇人夠胆咁讲呢？你系要抢佢嘅票，令到佢赢到嘛？点解阿爷识安排一个橡筋裤喺你身边，你唔识安排一条友？喺对喺啊喺啊咩家彪啊？ 邓家彪 身边，点解冇人去谂啲咁嘅嘢嘅咧？你如果真系想为香港行前一步嘅，唔该喺个策略上边，唔好再喺你个泛民里边个光谱里边去再画细啲，希望自己有一席。你要画嘅，你一系就画对家啲票，一系你就希望鼓动更加多嘅人出嚟投票。即系当初人民力量，我又唔好意思又要提呢个名，即系你系希望有一班所谓叫做中间偏右支持经济右派嘅人，支持 liberal 即系 liberal thinking 嘅人去支持你一啲所谓叫经济教友嘅政策。问题就系话唔系，当而家大家就系话我唔理嗰样嘢啦，我哋而家要讲原则，所谓叫原则就系原则抗争派，系嘛？而家就系、是、譬如我要拉布，一定拉到尾啦。咁但系而家佢唔俾你拉布嘅时候，就翻翻去你嗰个死胡同咯。无论你讲到几 grand 都好。主席裁决就是说我现在要剪布，你就出去控他啦，出去响啦。咁而家第一步嘅修改议事规则就是说希望降低你嘅法定人数，唔会俾你咁易 call 林啫。问题就是说下一步佢第二次去修改议事规则嘅时候，就是你可唔可以有啲人冲出去嘅时候，我第一次咁食招拉叫你呢？冇嘢唔得㗎，你要知道。咁你问我系咪个死胡同，我唔知系咪个死胡同。问题就是说系死胡同，我哋都要继续去顶到边一点，我唔知。顶到边一点啊，好似 cancer 咁，顶到最后一日㗎喎。有冇话俾听最后一日几时啊？冇喎。问题就系话你唔知最后一日你顶唔顶啊？梗系唔得啦，一定要顶落去噶。呢个先系原则。 佢哋唔顶咩？ 唔係，我當然就即係我而家講緊就係話你頭先講緊嗰啲人啊， 講清楚 即係亨利，梗唔係講緊你哋啦，即係我講緊亨利嗰啲， 唔係講緊阿木啊，唔使擔心， 唔係講阿木，唔使擔心， 邊個係阿木啊？ 即係呢個立法會，就算係一盤爛棋，你都要繼續捉撚到尾。個問題就係話，你點樣先可以頂得最耐呢？你係無論何時何刻，你都希望團結到立法會裏面可動用嘅人員，同你一齊去頂。就系、是、你个陈，即系你就系、是、你个郑松泰，就唔系即系就系正仆街啦。当你要动用啲人手去顶嘅时候，你喺边等到咧？ 喺个虫洞嗰度咯，咪 wormhole。 唔系要责怪你，我都觉得你可能有好多地区问题要处理。问题就系话，你纯粹一个政治判断，我觉得呢一样嘢唔值得我去参加，因为投我支持我政治光谱嘅人，唔应该觉得我同嗰班泛民企埋一边。你就纯粹用一个所谓叫政治嘅思维凌驾咗。即是香港立法会的价值在哪一度？郑松泰是垃圾来的。个问题就是说他垃圾票怎么赢回来的？我真的很坦白告诉你，就是很多热狗呢在新北江那头呢就做一下 busking 啊，跟住去下天水围运动场跑个圈啊，他的单张这样派回来的。个问题就是说他就是觉得你选民很蠢咯，这样都呃到你。但是他都有一样要去做啊，因为这个人未赢过未选过、他做了一样这么简单的事他都赢到啊。你不要告诉我你有那些五大策略，怎样说连结地区经济，怎样将那些政治的能量储存在民间，不要讲这些事啦。你告诉我听听朝六点你去哪里，我只是觉得很简单的事，如果连这一样你答我不到的，不要答那些假大空的问题。现在香港人怎样去筛选，又点样去揀一个立法会议员。佢而家问你，有啲嘢我唔识做你做。即係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呢，你睇下卫视电影台呢卡式台，我觉得好好睇嘅。因为点解呀，有啲二三十年嘅电影呢，嗰时黄百鸣嗰啲，你睇返香港嗰时系一个咩嘅环境呀。你啲好简单嘅嘢，而家你可能请个僆都识做。问题就係话三十年前你嗰个僆，而家僆嘅 quality 可能喺三十年前系一个咩嚟罪嚟㗎啦。点解请个乜人呀、啊、冇人知道一件proper 嘅 marketing 嘅工作应该点样做。三年前嘅人淨係识做呢啲嘅啫。但而家个个都识做。我想讲啲咩嘢，我就係想讲一样嘢。而家香港人嘅要求唔係话一样嘢我唔识做，所以选你入去立法会你识做。而家我问你点样做啊，头先嗰三个候选人答嘅答案，其实每一个泛民嘅支持者佢都会心目中都会有大概一堆咁样佢想做嘅嘢嘅。边个唔想地区选举咩区议会赢鸠晒啫。问题我唔知点样赢㗎嘛。你就唔该，如果我真係选入去嘅话。雷动计划系一个可以讨论嘅方案嚟嘅。即係所以点解戴耀廷系可敬嘅，点解我咁憎啲人啄鸠戴耀廷呢，佢系唯一一个。 劈死啲人咋嘛，雷动。 佢系可以定立一个框架，佢系可以攞一样出嚟，大家可以有一个框架底下商讨，大家系有一样嘢可以去做嘅，你去屌佢。但你自己喺度做乜嘢，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喺地区派紧康乃馨，我唔觉得嗰样嘢 work。而家起码选民嘅希望有一样嘢，我听朝六点、听朝七点，又或者好似风云计划咁、雷动计划咁，喺投票嗰日，我知道可以做啲咩嘢。即系喂，我要吹票，我要拉票，都有一个比较嗰、那个叫 efficiency 高啲嘅方法噶、雷动计划就俾个框架我啦嘛。起码我就系话，哎，我睇到框架下面嘅数据，呢、這个人唔够票，我希望动用我自己仅余嘅影响力，希望多啲人支持佢啊！希望嗰票咪 marginal case， 咪希望嗰个人赢，而建制派个 marginal case 唔赢咯，就系、是、咁简单。呢、這个就系话俾我听，点解我选民要支持一个支持雷动计划嘅候选人？咁简单嘅嘢，喂，你唔好同我讲假大空啦，真系唔系2017年讲噶啦，呢、這个选举仲有2018年啊，仆街！黄毓民都死撚咗啦，我而家唔需要人边一个所谓叫社会言答话俾我听有啲咩值得做。而家我係问点解我选你入去，因为你帮我做得到。既然你都做唔到嘅话，点解我选你入去？我唔理你系红蓝黑，我唔知你系咩人啊。而家我淨係第一，我想泛民嘅候选人攞到最多嘅票。第二，建制派候选人攞最少嘅票。咁有冇人扑出嚟话俾我听我做呢件事啊？冇一个。每个人就是沉醉玩琴迷咁样，即系嗰个游戏。当然啦，佢都系代表泛民出选嘅候选人，佢唔玩啦，佢连呢个资格都冇。我唔系讲紧嗰件事。问题就系话，真系要谂方法，系要从个框架上，系要谂下点样团结大多人，即系大多数人，唔系搞个好似辩论比赛咁嘅嘢，就可以团结到一啲本来唔投票嘅人，希望嗰啲人出嚟投票。即系我真系话俾你听啊，补选一定系票少嘅， 又冇氣氛，加上林鄭，咁加上下年個財政預算案肯定臨選之前一定有風吹嘅，話俾你聽，全民派錢邊個去投票啫？而家你係要抵擋啲咁嘅攻勢，咁我問你，作為一個泛民嘅支持者，你可以做啲咩嘢啊？ 咁、那個 message 係你打定我打，睇下我哋啲嗱，即係各位聽眾將啲將能量就儲存喺我身上啦，一係 係 我就寫， 唯 有係咁嗱，我就寫喺 Facebook 嗰度，我就問翻阿肥佬拉嘅問題，我就覺得一分鐘俾大家答咧。是未必咁深思熟慮嘅，問翻三位候選人啊，工黨主席郭永傑啊，新同盟嘅呢一個阿范國威同埋阿張秀賢個組織叫咩名話？ 香港正言， 立言係啦，立國個 friend 嚟嘅，立言香港係嘛？問翻依三位仁兄嗱，再問翻同一條問題一次，之前即係最初民主運動係乜嘢嘅策略上面有啲咩即刻做嘅？我直 quote 埋阿肥佬禮嘅。嘅一个填充嘅答案啊，明听朝六点钟做啲乜嘢 ？OK， 咁啊，请三位重新答一次。 洗面 系啦， 唔系即系嗱，你话俾我听，我点样将啲政治议题注落民生嗰度？我而家由听日开始，每朝六点半，你都会见到我喺巴士站度派传单，我都觉得系一件事。但系问题，佢哋三个唔系咁应承你，佢哋都系讲啲假大空嘅答案。哇，我哋要点点点点 咁啊？试下我哋有冇政治能量储咗喺我哋身上边，可以得到三位下一集节目呢系，我哋读翻三位睇下我哋书面会唔会回应我哋啊？重新问一次张彩用嗰个问题，回答阿肥佬礼。 佢老味，喂，最后一样嘢，一月几号先去食啊？一月七号定一月六号啊？ 喂，有网友投诉话，其实嗰笪地方咧，冇一个地图咧，系即系喺网上面揾到咧，指明大家去嘅，有冇办法？ 问曹总啦、啊，去搞噶嘛啲嘢。 你唔得，我要读一次先。嗱，日期系2018年嘅1月7号星期日啦，花生台嘅围炉望聚啊，地址喺边度呢？喺美孚嘅丽景山道九华径新村牌坊，价钱呢就260蚊，月费会员即系自己有呢就210蚊。 我系冇自己有呢个 term 噶，我想讲 月费会员而家咪冇字，而家有啦。嗰个唔系自己有，嗰、那个叫月费会员，就希望咧有。月费梗有着数啦，系嘛？梗有月头咯，请咗我食猪扒饭未啊？虽然我减肥啫，但你都可以照样入50蚊落喺花生台户口度，请我同我都食个， 请你 食个猪扒饭吓，个猪扒饭都系49蚊包嘢饮啫，你捐够50蚊，我哋好捻感谢你噶啦。好啊，今集时间系咁多，多谢阿昌哥同埋多谢阿周深，下次再见，拜拜。